的笑什么呀？ 笑得我这老婆子啊，有点儿放。妈妈， 老奶奶，老奶奶，您仔细瞧瞧，我是哪一位？老奶奶， 哟，这位同志，我看着你眼熟，怎么认不清？ 老奶奶。 享清福，平地不足以保养狗，每日里起早睡晚推这小车大街小巷口， 卖白菜，卖扁刀，卖黄瓜喽，卖葱头，一个月挣不上二两，想要搞定这一生，小手一分的欧气哦，还有 顾客，你对我说话就这态度啊？哎呀，你们商店还称什么霸

那阵的日子。